哎呀，终于想起来了，我们应该骂谁了是吧？ 他是不是奔西边去了？ 哎呀，这其实鹤，你知道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在这里祝福磊哥啊， 早日归来。 哎，对，早日归来，快点回来吧，快点。啊，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因为这个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 你看， 其实前两天还没感觉，就是，哎，突然，在昨天的时候，就是一说，这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 真是 对吧？ 垂死病中惊坐起，已经进入下半年啊！ 哎， 你像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今天据说今天大部分的小学也要 进行考试了， 对，这学期考试也要考 哦，他们也要小学也要放假了， 对。 哦， 所以你看看， 那我们的交通的好日子来到了。 是，一会儿还要说到这方面。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哎，已经半年过去了。 嗯， 您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制定过某些计划，或者是目标？ 嗯，啊， 这已经半年了。你这目标实现的怎么样了呀？ 嗯， 计划执行的怎么样了呀？ 嗯， 因为最近在网上还有个热词，叫做什么？叫打脸式。啊， 哦， 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那个打脸的那些誓言和目标嘛， 头前说的都特好， 哎哎哎，然后后来 半年我要不减下60斤， 哎，后来发现还长了10斤，啊，还饶了10斤， 对，我就一小猪，你看最后就变成小猪了。 所以啊，这个大家咱们今天一起借着这个机会啊，咱们回顾一下啊，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 年初你有给什么事情定过计划，或者定过什么目标？然后呢， 下过什么决心？ 哎，下过什么决心？然后半年过去了。嗯，怎么样呢？ 哪边肿了？这是， 哎，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首先来说一下机动车尾号限行的轮换问题啊。下周一九号开始，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轮换，下周一的限行是3和8，那么一向交通压力比较大的4和9，这个限行日啊挪到了周二啊，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了。 根据市政府发布的通告呢，自2018年7月9号到2018年的10月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3和8 4和9 5和0 1和6 2和7，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0号来管理啊。另外，这交通方面呢，监管部门也有一些新的介绍。随着高考和中考不都结束了吗？ 嗯， 早高峰校园周边交通压力有所缓解。 嗯， 但是， 哎， 各环路联络线交通压力仍然突出啊，像部分医院周边车流是很集中的。早高峰期间，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建国门外大街等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嗯， 而近期呢，302医院、电力医院、朝阳妇幼保健中心等部分医院周边交通压力有所增加。晚高峰期间不一样了，学院路、北三环中路、德胜门西大街、三里河路、东三环北路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嗯，另外呢，暑期8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晚上6点 啊，是市区旅游景点和交通场站的客流高峰。 哦， 那从往年的情况来看，高考、中考结束到暑期，颐和园、天安门、故宫等地标性景区呢，将会迎来来京旅游的客流高峰。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首都机场等客运机场站，也将会迎来出京来京旅游的小高峰。8号到11号，就是8点到11点、啊，下午的2点到6点，旅游景点和交通场站的周边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 啊，就是在游戏里哈，小朋友们也都出现了啊。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还嫌你打得慢， 哎， 干什么呢？哎，点得不专心 啊。他们放假了，所以大家这个假，这最近就不要玩了，好吧？ 近期气温 也比较高，那么周末期间去郊区度假村啊或者临水的景区游玩的热度也随之增高，这些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那再来说另外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就是世界杯期间位于三里屯酒吧街附近的四条路段的路侧停车位夜间将会免收停车费。哎呀，免费 不免费已经不少了。 对啊，这一免费，好家伙啊！免费停放时段为每天的19时至次日的7时啊， 就是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 凌晨 7点、是吧？ 对对对，一个对时。 那 免费停放便民措施呢，将会持续到7月15号，就正好世界杯结束了嘛。那在该免费停车措施期间呢，市民停车如果遇到有违规收费的行为，切记不要向他缴费，遇到或者是发现乱收费现象的，可以向值班负责人员举报，或者是拨打举报电话，各位听好了，010-6464-8031 6464-8031。当然记住了啊，人家免费直到7月15号，您别7月16号去了以后免费的你敢跟我收费。 这还有点儿呢啊，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您超过了就得给人超过的钱。 对对 对， 对 吧？再来看看楼市，2018年北京楼市行情如何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7.66万套，同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 10.9%， 但环比去年下半年则大幅增长了 57.6%。 虽然成交量环比增加，但从中介方面披露的成交均价来看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业内人士分析说呢，随着刚性需求回归市场，北京二手房交易逐步走出了低谷，那么交易规模开始回归正常水平，但市场继续升温的空间并不大。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市财政局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规定残疾人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上调 20%， 单位招用残疾人获得的岗位补贴提高大约 140%。 新政从今年7月开始惠及全市，截至今年5月20号，全市持证残疾人一共 51.76 万，其中劳动年龄内的有18.86万，已经就业残疾人达到13.03万人。 说说这微信还钱的事儿。微信呢，继去年12月宣布对微信支付月信用卡还款超过5000元的部分收取0.1%手续费之后，将从今年8月1号起对微信信用卡还款全面收费。届时呢，收费微信将对每一笔还款按还款金额的0.1%进行收费，手续费的金额计算到小数点后2位啊，最低呢0.1元。这笔费用会用在。会在这个用户进行还款操作的时候与还款金额一并支付。微信同时表示呢，将陆续推出手续费随机减免等活动啊。但是我已经取消了信用卡和微信的关联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在年初的时候曾经制定过什么样子的计划或者是目标吗？ 对对对。 现在半年过去了，您的计划和目标执行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哎呀，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啊！ 还是想献给高磊的呢？ 不是，这个浮浮沉沉总在心里，这是目标的献给， 哦， 对不对？有些东西呢，其实你比如说你定了一个计划，或者是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对 这个东西可能执行起来呢，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像刚才歌词上，它老在你心里，你知道吗？ 念念不忘， 啊，哎，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来看一下 啊， 大家都说了什么？还有新朋友啊，像那个糖果那小孩就说了，我刚关注，我试一下能看到吗？能读到我吗？我们看到您了啊， 对对对， 你可以互动我们的话题了。 哎，你说高磊出去玩这么多天， 嗯， 是不是就是他年初的目标？ 肯定是啊， 已经实现。 哎呀我天哪， 目标写 他这实现的 累死大帅， 对他实现了，快差不多了， 快吐血了， 哎，再来看看啊， Brandy 说了啊，哦，这个我年初定的目标啊，攒8万块钱， 哦， 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哈，离我的目标差10万，哎， 还借了2万呢， 哦，哎呀对，还倒花回去啊，目标减肥10斤，目前呢还差10斤， 哦，没， 这不错，这不错啊！你这最起码控制的还行啊， 对，没涨啊， 对， 比前强 了。目标学会开车上下班，完成 啊， 哦！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完成了 啊！ 这个目标出去旅游一次，好，去了趟天津， 嗯，也行了， 这都不算出去旅游了，现在真是离得这么近，是吧？京津冀，哎，这个咱们协同发展啊。 哦，这又不算，你看大帅还把你这目标抹。 对你，所以你得去一趟远的地方，哎，你请个十几天假呀，啊，去趟欧洲啊，意大利啊， 对， 转一转，哎， 别回来， 买块劳力士啊什么的。来来来， 于先生说，哎，必须有计划啊。 哦， 计划呢是找个女朋友 啊。 居然真给找到了， 哇，哦，恭喜恭喜， 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哎呦，于先生不错呀，你这目标 照片条件挺好的， 哎，对，你看啊，人家这个要说，有人说哎呀我定目标太大很难的，你说目标大目标难，有大过于先生的吗？ 嗯，对， 有难过于先生的吗？对不对？人家现在还找到了啊， 人家有那么难让你给人说挺精神的，哎， 于先生还是个老师， 你打 对他昨天跟我们互动，我们昨天互动那个就是假期的时候， 哦， 他说 啊， 他每年都有，他有那个寒暑假歇的都烦，你知道吗？啊，就这样的人品还能找到女朋友，你知道吗？ 就这样才有功夫找女朋友。 哎，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 Remy 说，年年定目标要带着老婆和儿子去趟法国。 哦， 每年不是没钱了，就是没时间， 嗯， 在这儿跟老婆说声对不起啊，但是法国咱早晚得去。 嗯，哎，好。别光说对不起，老婆说你跟我说多少年了，这个对不起很值钱吗？ 去哈， 哎，这个该行动的得行动起来啊！ 啊， 好看一下，对猫说了，去年12月份办了一张健身卡，花了20000块现代养， 哈， 励志不把它变成洗澡卡， 那可太贵了，金汤洗澡啊！ 哎呦，现在已经减了60斤了，哎呦，慢慢的看到脊柱沟和马甲线了， 哎呦真棒嘿， 不管有多懒多累，到了健身房换上健身服立马来精神，现在已经在健身房固定每周撸铁3次的女汉子了，有氧1个小时更是小意思，我看一下， 哎呀天哪， 减60斤，哦，这可真不 想象不出来原来多胖哈，现在看着是挺好。 嗯嗯嗯嗯，特别好特别好。你这刚才第一句吧，吓得我一身汗，你知道吗？来， 不是因为冯毅说了听不见高磊的声音特别想念 啊， 经常有坑没人跳 啊你看你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比如说欧洲广播电台啊什么的。 我天， 你看你天天 接私活去了， 哎，他有没有接私活啊，英语12级你知道吗？哎呀到那边，哎呀法瑞奥是吧，这个西班牙语轮着说， 12级到意大利去工作。他这休假霸道说， 我都脸都肿了。 哦，怎么了？ 你具体谈一谈，霸道，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打肿的？ 对对 对, 对，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制定过什么计划或者目标？ 哎， 现在已经实现的如何了？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其实大家假期里可能会经常遇到的问题、 嗯、 尤其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这个儿童票到底该按身高算还是按年龄算呢？ 龄算、 哎、咱们说一说啊。 最近呢，广东的法官刘德敏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起诉了上海迪士尼乐园、 哦、 法院呢已经立案了、啊、 嗯， 昨天呢，刘法官收到了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 嗯， 该案呢将于7月9号在川沙第一法庭开庭。这个起诉向儿童票的标准问题啊发起了一个挑战。 嗯， 刘法官认为上海迪士尼乐园 1.4 米的儿童票标准早就该被淘汰了。 哦， 参考国外标准，以年龄来划分儿童票才是合理、平等且容易操作的。而对于刘法官的遭遇呢，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很多家长都有同感。 那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嗯， 跟大家说啊，今年1月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刘德敏法官带着刚过10岁生日的小孩去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然后呢被工作人员要求给孩子购买成人票。 为什么呢？ 理由是孩子的身高超过了1米4。那按照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购票标准，身高一米啊，不含一米，至1米4的，要包含1米4的儿童才可以购买儿童票。 嗯， 那其实这个刘德敏原本呢、啊、已经在网上买了一份499元的亲子套票，可是入园当天兑换纸质门票的时候，在售票窗口这个2尺那个地方啊， 哦， 哎，一名工作人员观测后认为他的孩子不到1米4，但是窗户内的负责核对游客身份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坚持认为孩子达到了1米4。不是有标尺吗？这怎么还靠目测呢？ 那标尺可能画的人也不准呗、 啊、这像话吗这个、 嗯、 啊，为了不影响其他游客，那这个刘法官马上人家按对方要求不就给孩子补票吗？我们买、 哎、 对吧。那同行的一个朋友9岁，这小孩长得发育也得好啊，也超高了，也被要求购买成人票。 现在孩子长得都快， 对， 是吧、啊、 哎， 刘德敏查阅了香港、东京、巴黎以及北美多地的迪士尼乐园的儿童票标准，发现除了上海迪士尼，这些迪士尼乐园都是以年龄为标准划分儿童票的。比如日本东京的迪士尼乐园规定4岁以下儿童免票，4岁到11岁儿童适用儿童票，12到17岁适用学生票，18岁以上才需要购买成人票。 嗯， 而巴黎和香港迪士尼乐园规定3岁以下免票，3岁到11岁适用儿童票，12岁以上购买成人票。 嗯， 刘德敏法官认为1米4的儿童票标准早就该被淘汰了，以年龄来界定才是合理、平等而且容易操作的。 刘德敏说了啊，他之所以会提起这个诉讼，一方面是不满迪士尼乐园在我国实行儿童票的双重标准， 哦， 对不对、 嗯、 一方面也是想要推动我国儿童票标准的一个合理化、科学化和统一化。哎，我不知道现在其他的乐园是怎么个定 票，都是按身高，大部分都是按身高。 哦， 尺的，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这也太耽误时间了。现在人这么多、啊、对吧、 嗯、 孩子都跟那儿量。 对， 再说了，像你这尺子都不怎么科学， 还靠目测。 对对、啊，昨天我去看演出也是这样的。 嗯 门口的那个人说我这包不用存，我就去排队、 哦、 排到了里边那个该进演出厅那门口、 嗯嗯、 就跟我说得存，等于我又白排了，走出去又得， 你说这好家伙， 俩人就是不统一。后来我也是觉得你犯不着为这个事儿耽误别人进场、啊 嗯、对，你告他。嗯， 但很烦躁，知道吗？没有让刘法官先来。 哎，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是赞成的哈、 嗯、 但对于这种儿童票划分的标准也有网友提出疑虑了。 嗯， 网友想的就是多、 嗯、 一是对于家长来说意味着孩子出门还需要携带一个证明年龄的证件。 哎， 这个太麻烦了。 小孩有没有身份证？ 现在出生就有。 哦，出生就有。哦哦。 二是这带身份证怎么了？ 嗯， 二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查验证件会大大降低这个售票窗口的工作效率。节假日高峰期间孩子多呀，操作难呀。 哦， 难道量身高不降低效率啊？ 嗨，对，所以其实这个啊，我们要看一看刘法官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啊、包括也希望能够对于更加合理的票务制度起到这个推动的作用啊。 对对对。 好，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 8万辆公务用车将会张贴公车标志，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比较有意思。截至去年年底呢，本市完成了历时3年多的公车改革，市区2级3类啊，公用车的保有量削减了将近40%，年节约财政资金将近3亿元。 哎，跟大家说，全市8万辆公务用车全部统一了车窗标志，市民拨打12345举报的违规用车线索，将直接转到纪检监察部门。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啊，这个公务用车的标志是椭圆形的车标，统一贴在车窗的右下角，不同类别的车辆对应不同颜色的标志，红色是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黄色是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蓝色是国有企业公务用车，绿色是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而且这个标志具有防伪的功能啊，不容易撕毁，而且一车一编码，一旦标志损毁或者丢失，需要及时的向上级部门申请补发，不得无标出行。 对，实际上在今年年内呢，公务用车也全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非工作时段用车就会自动报警。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呀，你看好多朋友还在那跟我们说呢，你这孩子已经8岁，才8岁多就已经1米4了，你这怎么弄，对不对？ 对呀、 哎呀，孩子慢点长费钱啊。 这我都经历过，我小学毕业都1米76、 哎、呀火。来来来来来来，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 年初的目标。 年初目标啊， 这个磐石说年初信心满满， 干嘛？ 还完30万贷款。 哎呦， 放眼半年过去，至今还了3万。 嚯、 哎哎，那下半年您多多加油吧。 哎呀， 这还写了首诗啊？ 啊，是吗？ 年初信心满满，还完30万贷款。至今半年过去，我才还完 3万。好， 10万。 可以啊， 有才华， 有才华，有才华啊！ 对， 你是还钱都还出诗来了啊！来，周湘说了，大帅王毅早上好啊！我的目标就是闺女高考超过600分，现在已经实现了。 哎呦我的妈！ 我们是北京的考生啊，高考600分已经，哎呦，已经公布成绩了，就是 那么大的闺女了吗？周湘， 就看头像看不出来哈、啊， 看不出来，需要参加高考的闺女。 人家已经，人家就600分的、 哦、理科， 理科生啊，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恭喜恭喜， 我都没见过600分什么样， 什么是高考？ 你见过了啊、哦？不用问了，不用问了，看看齐峰，我年初的愿望就是想要健身，把自己弄成肌肉男，结果半年过去了，腰围长了1公分 啊啊， 从24到25了， 哎呀、 哦，肌肉倒是没有长起来， 哎，这是浑身变成了猪肉， 变成了。有的人是这样的，先运动、哎、然后去吃饭，然后觉得吃的更香， 对，越就是越运动吃的越多， 哎，对，开胃，开胃运动， 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魔草说了啊，年初目标看完10本书，半年过去了。完成了4本， 哎呦， 看来要抓紧时间了，省得老让人鄙视没有文化啊！怎么会？谁会鄙视你没文化？是不是？ 除了你老公。 哎，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说新闻。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 6700-2877。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国际金价先跌后涨，日线录得阳线，全天最低达到$1237，随后开启反弹，美盘呢重回$1250关口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53。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利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买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年初制定的那些计划和目标，到了年终了啊。 对。 您都实现的完成的怎么样了呢？ 嗯， 看看。 刚才看有一个给你那个说你的， 嗯，谁说我 摩草儿？除了她老公，应该还有大帅，你时不时的扎摩草儿一小刀， 千万不要把我和她老公弄混了。 我的个妈呀！你等着一丈魔来扎你吧。 再来看一下啊， 说说年初目标啊。新兰说：“我这打脸了，年初就想去大阪旅游，结果到现在还没去、啊。这倒没什么。”因为还有半年呢。 去日本最好的时候就是季节是什么季节？ 便宜的季节。嗯， 这个回答我很满意。嗯， 因为没 钱，我都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嗯，好，再来看一下啊。财神说，年初啊，计划每天坚持锻炼。 哦， 刚才也有一位是不是？ 对， 瘦了60斤， 瘦60斤的、 啊。他说，于是我也是啊，一样的，每天坚持锻炼计划。那买了一堆健身装备，每周去3次健身房。 哎呀， 啊，这是年初的计划啊。现在半年过去了，哎，我健身卡呢？哎， 哦， 那个，这个连洗澡卡都算不上了啊，都直接找不着了。 大概是因为记性不好导致了健身没有成 功。都怪记性 啊！ 我健身卡丢了。 这样吧，先买点东西吃一吃，补一补吧。 是啊，嗯、这肯定是脑子不好使了，我 得 补一补。 600个核桃。好名字说了，我年初的目标是4月份，我得把这工作辞了。 哦， 到现在还没辞啊，真是工作牵扯到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呀，互相影响。 哎，这个确实是，对，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你要是辞职的话， 也不在我们家小卖部干了。 哎，你要想到这个，比如说家人的工作， 啊、 对吧？等等的，你还要去哪等等的？ 是不是家族企业？哎，还会牵扯这么多？ 哎，是是是，比如说这个董事长的老爸不同意，对吧？哈。 我真够乱的、啊， 对，再来 脑都转不过来了啊！ 再来看一下山长说了啊， 嗯、 年初呢买了个吉他，发誓要学会10首歌，哈，现在只会一首《星语心愿》。你半年能学会一首不错了。 对， 因为 一年能学会10首歌吗？ 我是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弹吉他这个事儿，因为我也学过一段，嗯、我也练过一段，它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耐性。 对， 我那天在电梯里还跟一同事在交流，我说因为那个同事好像是个吉他大神啊，然后我说啊，一看你就会弹吉他的人， 陈光吧？ 啊，不是、 哦， 就我觉得会弹吉他的人一定是就是 都挺厉害的， 都挺稳、啊，这个人一般上不太毛躁。你像我这种毛躁脾气，我好家伙， 你 说 干嘛？ 叮当叮当，架子鼓， 弹棉花，架子鼓。你还是弹点棉花，这样还有那经济产出。 所以大家说一说啊，您都有什么样子的计划？ 啊、 年初的计划或者目标？ 啊、 半年到了，您都实现的怎么样了呢？ 对，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啊， 先来说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比分吧啊。 昨天晚上这个世界杯， 嗯，对对对对， 这个 两场比赛， 对对对对，嗯、一场呢是这个 英格兰 对这个叫 哥伦比亚 、嗯，对对对，这一场应该是英格兰赢了吧？ 对对，点球大战那个，哎，也是神剧本啊！英格兰在先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眼看着哥伦比亚就要夺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啊，结果后面出场的两位哥伦比亚的球员连续两个都罚丢， 嗯， 然后最后英格兰神奇般的哈、 就赢了 啊，晋级了。 不过这次比赛很多这个赛局都是靠点球来解决的哈， 嗯， 逆转 已经进入到八分之一比赛以后，已经有三场点球大战了。 嗯 啊， 另外这个一场比赛更逗了，这俩队 瑞士跟对瑞典 啊，很多朋友终于说我终于分清瑞典和瑞士有什么区别了啊。但是这个是 瑞典 赢了， 嗯，1-0淘汰了瑞士，晋级到八强比赛当中。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一些这个赛场内外的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啊、 行， 好吧。 先说谁？ 先说一说，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俄罗斯队淘汰西班牙队的那场比赛之后， 嗯， 这个时候，哎，球迷刚刚准备退场的时候，突然赛场上响起了歌声。这个歌声是什么呢？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这叫什么来？ 难道你没有准备一个吗？ 叫 Beyond 的那个海阔天空。 对， 这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就惊讶无比啊！ 对，然后呢，当时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那么为数不少的中国球迷在退场时听到这首熟悉、非常熟悉的旋律呢，一时间中国球迷几乎都愣在那里。 嗯， 啊，海阔天空当然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作之一。 嗯， 充满励志感，唱出了追寻自由的这种豁达情怀。 嗯、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歌呢？ 哎，这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啊。其实是随着世界杯多支参赛球队逐渐的离开，世界杯赛场上中国球迷的身影就会显得越来越多了啊。因为本身我也没有什么特定支持的球队，我就是来看热闹的，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据统计，10万中国球迷作为中国队的代表，哈、啊，征战俄罗斯，给俄罗斯带来了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世界杯开赛以来，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令俄罗斯店员感到惊讶。而前往俄罗斯的中国球迷当中，女性人数占57%。哎，那其实其他30%几就不必要去了哈，购买力够了哈。然后超过了男性，其中有6万中国人获得了世界杯的球迷护照，仅次于俄罗斯人。好天哪！ 所以人家那个卢日尼基体育场呢，就放这个中文原版的《海阔天空》， 哎， 是组委会对中国元素的尊重。 哎， 也希望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希望晋级的喜悦能与中国人一起分享。 嗯，对，那就咱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海阔天空》吧。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 哎，是我刚才数学又算错了，是不是？ 其实他不是算错，是大帅就是口快，他这逮着就说：“ 哎呀， 57%的女性，剩下是多少男性啊？ 43%。”耶、yeah! ！我在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提示下， 再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尹建宁说了：“大帅，你数学老师还好吧？”还有姚代瑶、姚一瑶也说了啊，这个数 学。现在连语文老师也 哎呀呀，语文老师也受伤了啊！说数学不好，咱就别算数了。剩下的男的不是30%多，是40%多啊！ 我们就是要挑战自我，越是不行，我们越要在这里边算算算。 我 我算多了，我算久了，我不就是不是、 就更差了？我感觉 还有很多朋友还问我们说，大帅，你们年初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我这样年初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现在年终我有了， 半年有一个、 下半年我要把数学学好， 搞上去。其实这首《海阔天空》有日文版的，有俄文版的，其他外语版都有。曾经在日本的街头，东京的街头也有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好像有，我看过那个视频。 对对对，在唱， 他把一个小姑娘给唱哭了，留学生。嗯， 对，因为在外打拼吧，大家都不容易，包括球迷们。 听到这熟悉的歌声，再看看自己的钱包。 这个你在俄罗斯看球是很辛苦的，到这个地儿得办那个证儿，然后从这个地儿离开。到另一个地儿也得办证吧，再回这个地儿还得办证。 没有那么容易，你知道吗？ 哇，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首《海阔天空》送给另外一位中国飞人，那就是谢震业， 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对对对，在瑞士的叫拉绍德峰进行了一场田径比赛当中，中国飞人是再创佳绩。谢震业在男子100米预赛当中跑出了9秒98的成绩，两周之内第二次突破10秒大关。另外，女飞人韦永丽100米跑出了10秒99，创造了中国选手近20年来的最好成绩。送给你们《海阔天空》。哦，唱完了， 你但我们心情是真实的， 对，我们心情送给你们， 向这个我们的运动员们致敬。不能说因为世界杯别的运动我们就不关注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再说马拉多纳都批评阿根廷队了， 哎呀，这都不管他了啊，马拉多纳在经常批评啊，那个批评也没有进步，我们来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这个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2018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在一场德比战争，那正赛赛是击败了王强啊，三盘击败了王强，成为了唯一晋级次轮的中国金花。 对 啊，我们也是祝贺正赛赛。当然他也说了，说这个首先非常开心取得了温网的首胜，但也是坦言啊，打同胞还是让他心里很纠结的啊。就是 当然对比赛来说，你尊重对手还就是应该尽力。 对 吧？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大家定了年初目标都实现的怎么样了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看看大伙儿的计划。 小乐时刻就说了啊，其实吧，我有一个超额完成的任务和计划。 哎呦，那不错呀。 对，就超前完成。我本来是定的6-7月份才完成这个计划的呢，就是我要拿下一辆三系的车，某牌子的三系。 哎呀， 结果没忍住，3月就实现了。 还有一个多花了2万， 还多花了2万啊！好家伙， 太着急了，这就是、 这目标完成的呀哈！ 花钱的目标好像都比较容易完成， 是 吧？但飞翔黑豆芽说，当初对年初对自己说，今年我也得脱单。我现在半年了。 哎呀，好，豆芽发芽了吗？ 一个豆适龄的女孩都没遇见，别说适龄的了，现在连大龄小龄都遇不见。我在工地全是大老爷们 儿。 对，你也得放假呀，出来跟老乡见， 拓宽一下朋友，就叫活动圈。 哎，对对对， 因为其实不管你是在哪儿工作，你日子久了以后，你比如说我们在电台工作呢，会感觉哟，那你们是不是肯定就每天见很多人？然后呢，其实也未必，对吧？ 对，你要不主动去， 对，你要多有一些业余的活动， 对， 才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的圈子的或者是陌生的人。你才有可能会遇到可能那个生命中的他。 你要放假那个，他肯定他见的人就多呀。 对对对对，你看啊，对吧？你去意大利转一转啊，过两天可能回来以后哈、对，等会儿我想起来了 啊， 租他房子的是个意大利女孩， 啊，就是他租人家房子吧？ 租不是租他的？ 啊，真的吗？ 高磊， 高磊，哎呀，这好多房子呢，有一房子，他的一租客意大利女孩， 他是吗？还有， 哎呀，我现在发现有事儿了啊，这事里边有事儿了啊，这个，嗯。完了，高磊 火苗 回来以后上不了节目。 今年年初给自己定俩计划，大帅，我告诉你啊，一个呢是今年希望生个宝宝，第二个计划是今年得看50本书。 哎呦， 人家这计划，刚才谁说看10本书来着？啊，50本书，现在第一个计划已经实现，现在宝宝3个月啦。 哦， 啊，希望我宝宝健康出生。第二个计划的50本书里要多看育儿书了。不是您这样啊，刚生完宝宝的话，你注意身体，不能太耗神。所以不要看太多书啊什么。 但是你说人家这个也挺厉害啊，说生就生啊，是吧？ 是吧，肯定都是 这个 安排好的， 对，很强的这个啊。好，接下来的时间 很不是很强嘛。 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海外留学群体迅速增长，相关话题也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7月1号，梅婷、许亚军、吴君梅等出演的都市家庭成长大剧《陪读妈妈》登陆浙江卫视。该剧讲述了4个海外陪读家庭的父母与子女克服种种困境与危机，学会相互理解，共同成长的故事。 再来关注电影薛晓璐导演的第三部海外叙事系列电影《吹哨人》啊，日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达克兰拍摄基地开机，雷佳音担任男主角，制作班底呢依旧沿用了薛晓璐之前两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团队。雷佳音在开机前会开机发布会上透露说，自己刚刚杀青了古装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这个电视剧好像也不错 哦， 即刻赶赴澳大利亚参加魔鬼集训，健身、游泳、晒太阳灯，被英语台词几乎填满了24小时。 嚯、 哦！从古代中国侠客直接穿越到能文能武的现代海外精英， 哎呀， 这之间的巨大跨度实在是不小的挑战。剧组呢目前还没有透露女主角的人选。 哎呦！ 但是能看到人家为这个影片做出了很多的 这个不容易啊， 牺牲啊，对，你不是过来就演，演完就走。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部剧啊，是改编自网络作家天蚕土豆同名小说的大型青春奇幻热血剧《大主宰》，自开机之日便引起关注。前天时值原著5周年纪念，小说作者与剧中男女主角王源、欧阳娜娜等首次公开亮相，实现牧尘、洛璃等角色的扮演者破次元相聚与互动。 这条消息大部分内容都听不懂是什么、 说首先这个什么叫破次元啊，跟大家解释 一下，打破了次元壁。 哎，对，一般像什么比如说漫画等等的这些属于二次元的东西啊，它是属于平面化的，对不对？生活在二次元的世界，那当他这个主角出现的时候，这不就叫破次元嘛。希望我解释的是对的。别被人骂啊。 来关注啊，昨天呢中国戏曲学院举行纪念首任校长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启动了纪念田汉先生诞辰系列活动的序幕。即日起到7月11号，学院将在长安大戏院先后举办系列演出，通过展演田汉先生作品《白蛇传》以及其他的京剧经典传统剧目，让观众领略戏曲的艺术魅力。 再来看一下，王府井书店里开了家公共图书馆，前天开始正式运营。它位于北京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6层，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分馆之一。除了具备所有公共图书馆的这个都有的这个借阅功能之外呢，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还有一项特色功能和活动，就是读者可以在书店1层至5层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只需等待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把新书借回家了。 别人来买这本书吗？图书馆把这本书买了。 对，就等于说你看，你挑好了这本书，你跟图书馆说我希望它变成图书馆的书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图书馆就把这个书买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借这本书了。 哇， 这个思路啊， 思路很好哈，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说人那有10本这书了，你就不能说， 或者是 为什么我不想？ 对对对，或者你非得去弄一个什么 就是小人书或者是不正、 哎、 那种没有采购价值的书。 这个二十四史，这我这个价值够吧？ 啊， 你要不然采购一下，我借阅借阅。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们一定要千万去了以后别闹事儿啊。 对，其实是好意、 嗯， 而且现在呢，这种图书馆和书店共生的现象特别好。现在在三里屯也是这样的， 嗯， 一个是朝阳书屋， 嗯， 旁边是三联书店， 哎 哎，你想在哪儿看书都可以。 对，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即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昨天在 Pitch One北京坊店正式启动，宣布将于7月15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展期一直到8月30号，到时候呢将会汇集76位著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让中国孩子不出国门就可以领略世界级的视听盛宴。 可是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 好，看看这个大家的目标，王丽英就说了、说说我的销售计划吧，我的销售任务年初我给自己定的是200多，那肯定是万了，对吧？ 哦、 销售200多万、啊， 是卖什么的？ 哎呀，目前已经做了100多万了 啊、哦！ 而且下半年是传统旺季，基本上闭着眼睛都能完成。哇、哦，这 是销售什么呢？ 哎呀， 让大帅帮您完成一下。大帅可爱花钱了、 哎。您是销售什么的，对吧？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么好卖吗？200多万，唰唰唰就卖出去了吗？ 我这是他能干， 能接受兼职吗？ 领导您听见了吗？A 东东说计划两个，一个找对象，一个我也减肥30斤。 哦， 结果真找到了。 哦 啊，都面临着谈婚论嫁的问题。 哎呦， 啊、就是30斤还差点。 哇、 哎 哦，你 才减了22斤、 哎你，你这没减完30斤，你都能找着对象、啊？ 但是已经减了22斤了。问差多少斤没减？ 嗯，7斤，嗯，8斤。哎，这个，哎，就是我觉得你是这样啊，你看啊， 挺棒的耶， 东东啊，你要是减够了30斤，我跟你说，你找那对象，说不定就是林志玲呢。哎，真是。 哎，人都要谈婚论嫁。 我知道，我故意的。 大帅，好像你也要注意。 哎，没有没有。然后结果人听众说了，人东东回了、你怎么知道我女朋友不比林志玲差？ 不比林志玲好？哎 啊、不比林志。 你可能干不长了，这 哎呀，我等会儿我这个脑子是有点晕了，我先休息一会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四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啊，咱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先来说一下北京啊，今明两天呢，北京呢气温是比较高的，预报的最高气温呢都为36度，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啊，空气湿度是明显增加，这几天呢平均的日相对湿度啊都达到了65%到70%，所以天气感觉也比较的闷热，也这个呢也有利于啊山区的对流运动发展，所以今天下午到傍晚呢，在山区会出现雷雨天气，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去往承德还有坝上，同样会遇到雷雨，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呢，天气和今天是相差不大的，高温加上湿度比较大，这个闷热感会更明显，所以明天下午到傍晚开始呢，郊区也会有啊雷雨天气的出现，要特别注意防范。就是明天夜间啊，这个雷雨天气啊会影响到全市。那么从趋势来看呢，周五周六气温是稍有下降，但是天气依然闷热，同样呢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雨天气，而且在郊区啊更要防范短时的强降雨。所以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运，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的城区主要联络线的交通压力都集中在进城的方向。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建国路一线，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呢，蔡户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永定门外大街。西部地区莲花池东路、阜成路四环到三环之间。北部地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那么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早高峰时段的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这个年初的时候有没有制定过什么计划或者是目标，然后已经半年过去了，目标和计划实现的怎么样了呢？ 来看看阿范、年初的计划就是学一门外语 哦， 语法教材书买的可全了， 嗯， 现在已经学完了5课时， 哎呦， 于是我改了计划啊、把手里的游戏打通关。 哎呀，看来相似的人都差不多啊。再来， 这个语言就是得有人陪着学、你自己学可能就是辛苦点。 是自学这个东西啊，其实需要很强的这个叫 自控能力， 自控能力的。那我们来向一位同志学习，这位同志叫做 Zero， 人家说了，年初的目标是年底升职。哎呀，也不知道怎么着，没到半年升职了， 这找谁说理去？ 哎呀，关键是这半年还完成了一件事情。稀里糊涂把这个月把婚给结了，哎呀，你说这个，哎呀， 哎呀， 为自己点赞呀！你说人家这个叫爱情事业双丰收， 真的真的真的， 对不对？ 百年好合。 哎，我这样扮演一下长辈的角色，好不好？换位思考一下，我现在换位思考到你的长辈的这个思维上啊。 凭谁跟你换、 Zero 呀、那这样，下半年把孩子生了吧。 长辈还是一级别的啊！ 哎呀，很多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哎，比如说没找着对象的时候，赶紧找对象，找着了以后 就 赶紧结婚， 结婚， 赶紧把孩子生了。哎呀，生完了以后，哎呀，感觉自己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哎，让我什么时候让我出去玩去？自己还得看着。 对， 恭喜啊！ 哎，恭喜你啊 ，Zero 啊！ Tracy 杨说了，年初买了个日记本，说好呢，我得记录下今年的点点滴滴 哦。 结果上面真的只有点点和滴滴，就只有零星几笔而已 哦。 有的记就记，没的记就甭记了呗。 还有这个，当然有很多朋友还在说我刚才那个，文学上的语文上的口误的问题。行人说了，大帅啊，你的下半年目标很可能是离开文艺台吧。 我助你一臂之力。 还有那个 Lonely 说了，哥，我觉得你的各科老师听了你今天的表现，下半年的计划肯定是想怎么和你断绝师生关系。我错了，各位老师， 他最近太累了，对吧？ 对，这都怪高磊， 云游四海，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看家， 所有问题都怪他。 梧桐树成长，年初的计划是每个月得读4本书， 每个月读4本，那一年也就48本啊。 哟。 哎呀 ！加减法不行，乘法可以。 哦，原来是这样。哎，你再给我说几个乘法，我看我能不能算对。 500×2， 1000。 哎呀、天哪！ 天哪！我小学 我明白了，以后后边都加上钱，可能大帅算的明白。 哎，有 100块钱减4块钱。 96，哎，好，这音乐都不配合我，突然停了。 总之，人家半年过去了啊，已经阅读了32本书。 哦， 这个不符合标， 这人家定的是、 超额了， 超额完成任务， 超额了， 半年已经阅读了32本了。 对呀、 阅读时 1月4本，你6个月是几本啊？ 嗯， 什么巧合？ 不是，那你等会儿，你突然考我，突然袭击，我都没有准备。你刚才说什么话？ 你把题目再说一遍，好吧？ 一个月读四本 啊， 六个月读了几本啊？ 啊，一个月读四本，六个月读四六二十四啊！ 啊，对，我天， 是不是啊？ 你手指头疼不疼？哎，那人读三十二本了，超过了几本呢？ 三十二减二十四， 八本。哎，对了，哎，恭喜梧桐树成长，不仅你成长，大帅也成长了。 我的天哪，啊，这早上起来上学，这上课还在考试的啊！ 欢迎大家都来互动，说一下你这个年初的目标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哎， 是实现了还是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贵州的梵净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啊， 对对对对对。2号呢，在巴林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我国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也成为了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 哎，那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呢，梵净山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的要求，展现和保存了中亚热带叫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哎，这些特点。 对，梵净山在哪儿呢？在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遗产地面积 402.75 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 372.39 平方公里。 嗯， 梵净山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的古老孑遗啊，甚至是这个珍稀濒危和特有的物种， 哦， 拥有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 嗯， 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 哎，我想知道他们这个，比如说评是不是世界遗产名录这些人 啊， 是不是他们一定要先去玩一遍啊？ 叫考察 哦。 你这个，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是语文没学好，语文没学好。 可是他得研究地区这个多样性， 好， 哎，但是这名字听着就凉快，你能感觉到吗？ 嗯，梵净山，而且总感觉有一点这个叫佛教的味道在里边哈， 仙境的感觉啊，嗯，挺好。希望以后都能保护，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也一定要珍惜和爱护。 嗯嗯，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八月底前，中国矿物精品2018展览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49家单位及矿物晶体爱好者珍藏的精品矿物标本120件，包括绿柱石、刚玉、紫锂辉石、电气石、黄玉等中国宝石矿物，许多国内顶级矿晶首次在北京亮相。哎，你见过这里边哪几种啊？就是 刚玉，就是你说的什么蓝宝石、红宝石，这都是刚玉， 就是很硬的那种，是吧？质地很硬的，是吧？ 简单的让人家那都不太松，你知道吗？啊，都挺结实。你说这 刚玉啊， 对，展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中国皇帝的灵锰矿晶体啊， 哦， 它产自广西苍梧， 哦， 最大的晶体为22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灵锰矿中体积最大、单晶最大、质量最好的一件标本，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而另一件标本呢，是世界罕见的车轮矿晶簇，也是首次对外展出。 这都长什么样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去中国矿物精品2018展览，这个展览上去看一下这家， 啊， 在地质博物馆举行啊。 哎，我去过地质博物馆，就日常的展览你去， 哦， 天哪，我保准你是走不出来了。 真的吗？ 都是大宝石、大金块， 哦， 当然也有别的，比如矿物标准，但我觉得你可能就 背不动是吧？ 背不动。 他门口就放着大水晶。 哦，哎，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去看， 拿、啊， 哎，不许拿哈。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欢乐谷盛夏狂欢节开幕了。2018年北京欢乐谷狂欢节日前开启，本次活动以送您激情与狂欢为主题，在为期58天的活动期间呢，将会陆续上演狂欢综艺秀啊、电国际电音派对呀、啤酒挑战大赛啊等等丰富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直到8月26号结束。 怎么突然从那么文艺的一个事儿到后边变成这么， 就是 夏天嘛， 对对对， 啊， 一静一动， 对、 啊， 去天津也可以，天津欢乐谷也不错， 嗯， 二期隆重开园，上周末呢，经过两年的筹备，全新天津欢乐谷二期啊，叫玛雅海滩水公园正式对游客开放啊， 哦， 也有很多的，比如最大的造浪地啊，亲子戏水区啊，啊都可以，创新的水飞绝技。 哎呦， 哎，你就是那种吧， 就是底下 是 不是他脚底下踩这个什么水柱那个， 对对对， 或者身上背个水柱， 哎，我特想玩那个， 我也特想玩那个， 啊， 但是我是觉得是好像看到的国外的那些基本上是可以让游客玩，而国内的都是那种就你站在看的那个专业人给你展示一下， 对对对，你没事你上去我给你开那个， 哎呀好可以， 蹭给你弄 上，哎，没问题， 让你找 咱所有的课程都是体育老师教的，没问题，体格好啊。当然再来 给你打到凌霄宝殿上去。 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啊，近日缅甸政府部门宣布，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 哦， 至此中国落地签免签国家增加到了72个。 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最近就别去巴厘岛了啊， 哦， 那个火山喷的那么蓬勃， 还没喷完啊， 啊那不听咱们的 哦， 你管不了火山吧， 哎，这个反正是个好消息啊，10月1号开始 啊，对对对对， 而且 缅甸这是个好消息， 而且他们还准备在海关打通像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等等的这些 哦便捷的服务， 哎，对，缴费手段啊，更好的来欢迎中国游客。 你放这歌怎么听着这么，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姑娘，她温柔的依偎在我肩上，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轻轻为她绽放，星星飞舞吧，轻轻飞舞吧，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把爱恋对她讲，我以为他会一直在我身旁，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在一个月光淡淡的晚上，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轻轻飞舞吧，轻轻飞，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广告放的是众信的啊， 对对对， 有一位晨晨就说到了众信，他说年初计划是去西藏， 哦， 没想到你们台推荐的众信旅游线路里就有西藏的路线，哎，正好我就端午节出行了，哎呀是真美呀，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哎呀当然高原反应也是把我折腾得够呛啊，嗯，这个哎我其实一直也是挺想去西藏那边，但是我也很害怕我有高原反应，这个 到那边什么都得慢，说话呀动作呀都得慢， 哦都得慢 啊， 是自动变慢还是说你得主动放慢， 主动放慢，因为你快了会难受， 哦那我还是不去的好吧，我这个急脾气 怎么回事儿都咱们来，气死我了。 然后最后人家说，哎，你不要再说话了好吧，你把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含氧量就低哈， 全废了， 都吸没了好吧。 轻舞飞扬说了啊，刚那歌叫轻舞是吧， 哦， 啊，我们叫轻舞飞扬。我去过梵景山， 哦， 那天下雨什么也没看清。哟，那是不是更有一种仙境的感觉了？那肯定， 哦，那这厉害了啊。还有再来看一下一位放下，他说我是低压电器销售， 哦， 去年的销售额是多少？1200万。 哇， 哎呦，提成是多少啊？今年目标是400万。啊，怎么差这么多？说到现在200万都不到，没完成，说运气都很不好，丢了好几单，行情不好就好好休息，哎，拥抱阳光，继续努力中。哎，我们喜欢你的态度。 对对对， 是不是？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但是我觉得我敢说，你带着这种态度，你一定能完成的。下半年， 去年提成反正也够了，今年用。 嗯。 再说明年就好起来了嘛， 哎， 对不对？ 是， 你养精蓄锐啊！你看看仪仗模式怎么评价他的爱人摩擦儿的 啊，哦？ 我不鄙视摩擦儿， 哦， 读书嘛是好事 哦。 十本经典书籍读一年很好， 哎，对 对， 一年读50本也挺好。 哎，对对 对， 毕竟故事会不厚。 哎呀，好， 啊，哎呀，他们俩吵架都一般是在咱们这儿 啊， 借公共平台， 嗯，来吵架和秀恩爱啊。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首席尴尬官说了啊，今年吧，我的目标是买辆车。 好啊， 到现在自行车都买不起，再等半年，半年后要还买不起，我就索性为祖国的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自行车都买不起？ 不是，我想知道你摇到号了吗？ 对，你要摇到了还是赶紧买吧。 对，要不然不等你那么久的啊。 我都着急呀，啊。 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年初的时候您有过什么计划或者目标吗？ 嗯 啊，然后呢半年过去了，这目标和计划实行的怎么样了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说一组奇闻异事吧啊。首先咱们说一个，说为了健康，日本企业允许员工穿球鞋上班啊。提起这个日本上班族，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这个西装革履的男士形象，对不对？ 特别热 啊， 特别热啊。 哎，为员工的健康考虑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现在允许员工啊，你穿着球鞋去上班。 哎，东京急行电铁公司自2016年秋季提出健康管理理念之后呢，允许位于东京总部的大约1000名员工穿着球鞋上班。 嗯， 之后呢，约半数员工说呢，他们穿球鞋上班步行距离超过先前穿正装上班。 嗯， 这一措施尤其受到公司35岁以下年轻人的欢迎。 嗯， 与乘通勤电车上班相比呢，人们宁愿早点出门步行更远的距离。 就是可以走一走嘛， 嗯， 对吧啊。 而且日本这企业的这个着装规定的变化也带动了球鞋的销售。 啊， 球鞋生产商推出了更适合搭配正装的球鞋。哎，你看看。 做得很像皮鞋。嗯， 哎，人家哎，就说人家这身材的角度。 对，就是包括。 都能抓得住。 嗯， 哎，所以呢，零售商啊为球鞋留出更多的展价，前去购买球鞋的男性多数年龄在40-50岁。 嗯， 哎，销售量最好的球鞋售价在人民币1200到1500之间。 哦， 倒是也不便宜哈，这球鞋。 哦，这是 啊， 好家伙，嗯。 但是要真能穿着特舒服，还能当正装鞋穿， 嗯， 也不赖， 也不赖，也不赖啊。 对， 好，再来看这样一个新科技的玩意儿啊，这个英国研究人员发明了一款智能马桶。这款马桶能干什么呢？它能够自动为马桶使用者检验尿液，并且在几分钟之内将结果上传到手机或电脑软件。这种设计固然方便随时监控健康状况，但也涉及隐私风险而引发争议。 对呀，谁都知道这个情况也不好吧。 嗯， 这反正剑桥大学研究团队计划在夏季科学展上推出这款智能马桶的样品。 嗯 啊，马桶里装有含金或者银的纳米微粒的特殊装置。 哦， 每个纳米微粒呢不及头发丝横截面千分之一大。 嗯 啊，当这个液体流经这一装置的时候，它这个分子就被卡在了纳米微粒缝隙中，由激光束颤动并分析。 哦， 结果几分钟之后就能传到你的手机或者电脑软件上。 哦，这个 卖多少钱呢？ 马桶大概是8800元人民币左右吧。 对，不操心别的，这就买不起。 哎呀，那下半年的目标买个马桶。哎，不知道这会不会用啊，就是大家会不会就觉得这个会涉及隐私、 但人家给那个分析了，说这希望单位可以用，这样就可以检查员工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喝酒了，甚至有人是不是吸毒了。 哦，但是那你我的数据信息这不是让你得到了吗？我凭啥？我在你这上个班，好，你还得给我验尿，你谁呀？对吧？ 对，当然上班喝酒也不用通过这么复杂的方式检查。 是，你闻一闻就闻出来了呀。嗯， 你看他干的事儿就知道。 还有装不正经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啊，就是在这里、您看到的您发过来的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 但是来不及了。 嗯，你跟你现在发内容还来得及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各位跟我们说的这个叫 年初的小目标。 哎，您在半年过去了实现了吗？ 这个乐队哪儿去了后来哈、 这个 唱的挺好的 是吧，就可能都有了新的目标和计划。 看看法师的目标，年初目标养一个宠物。 哦， 半年过去了， 怎么样？ 养了一缸鱼，俩鹦鹉，一只狗。 好，你这是超额完成这 每天当爹当妈的伺候他们，这个酸爽啊，别提了，还得防着互相给叼了。 哎呀，其实 那你老按着天敌来养，你这 没有，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制定计划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基本上我们做计划。或者是安排什么目标的时候， 想法的时候， 哎，都会超额来给自己定啊。如果这个目标是特别容易实现的，你看，就像这位朋友， 大发了， 对，一下子弄了很多的宠物啊。还有一位澎湃，他说我的今年的计划是攒下8万块钱，可是现在呢，才刚刚攒了3万块钱，我很不开心。哎呀，其实 也 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你说现在这个是吧？还能够 听着他们那些花钱呢，心情好多了吧？ 对，你像那个什么年初什么攒10万，现在 还差2万那个 啊，对对对，是吗？差12万嘛， 对 对 对 吧？对， 天，别算了啊，我不行了，我脑子不行了啊！ 哎呀，我也是， 别逼我。 好 ，A1 说了，我的目标是体重长到90公斤，啊？ 都气人的啊， 你确定吗？体重长到90公斤，说现在目标呢还没有实现，还差5公斤，这好说呀，对不对？ 哎呀， 跟着我们吃，保证能完成。 哎、邀请你来参加吃喝玩乐大搜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